望向編輯部第三節， 好，我哋翻到嚟啦，系咪需要 反思咯？反思一下，因为嗱，头先我哋就话，即系其实冇必要嘲笑大陆人。咁点解我哋要嘲笑呢个五 Sir 咧？ 或者其他唔知佢啦，或者其他嘅某些专栏作家啦，好似啊。 高慧贤啊，陶杰咁样， 陶杰啊嗰啲啦，甚至阿萧生啦，系嘛？ 系啊，咁我而家反思咯，系咪先？因为我哋即系五常话我哋鼓吹一国一制啊嘛，咁我哋都要反思一下。其实我哋 唔系鼓吹一国制，系佢话不如一国一制。如果大家都咁样， 哦，咁样样 啊，即系照讨啦。 哦，咁 OK 啦。 即系有唔同嘅谂法，都就想就。就希望一国一制算数啦，大家都一致上啦。 因为咧，系咪咁啊？原来咧，我哋话咧，即系我哋要用事实嘅标准去批评中共，都系唔合理嘅。 唔合理。 好似大纪元咁批评好唔好啊？大纪元作好多古仔嚟批评中共噶，啲八千万党员话又有一亿人退党咁，好唔好啊？ 都得嘅，咁佢哋中意冇计 嘅。咁我咁反思，我哋都好谦卑嘅。其实即系我哋咪反思一下咯。咁 系啦。 咁最初佢又批评咁嗰个餐单啦，即系大陆写得好肉酸啦。咁大陆就唔够精致啦，个字都系写错啦，当然。咁sorry 啊，我成日都执佢错字，真系。咁我唔系嘲笑佢噶，真系唔系嘲笑，我系好谦卑嘅。不过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专栏作家咧。即係有 substantially 有咁多專欄喺唔同嘅網站咧，啲即係字咧都唔好寫白字咯。啊，咁嗱，依個係基於事實嘅批評，我唔係話要一國一制啊，講清楚先。好啦，唔緊要，即係嗱，我哋嘲笑呢個高慧賢啦，因為佢係成日嘲笑大陸人啊嘛，同埋佢係鼓吹呢個對大陸人嘅仇恨啊嘛，咁我哋點解要？批评佢咧，就系因为我哋系执住呢个普世价值，应该系人人都平等。你唔可以应该执住人哋一个人一个族群嘅种族去嘲笑嘅。咁我哋有冇错先？嗱，我而家重新反思一下，究竟我哋呢套嘢有冇问题？ 嗯， 有问题先。 冇嘅，我可以讲话冇嘅，同埋有样嘢，咁我都系应该要反思嘅，咁其实咁系我又唔系住喺香港，屌最其实最捻冇资格讲系我又唔系香港人吓，又好捻多代都冇喺呢个叫做亚洲住啦， 系 啦，咁我都要反思嘅，咁系嘅，其实有啲嘢我系感受唔到，或者我感受到嘅时候都会好似佢哋咁癫嘅，或者系咁极端啦 ，extreme 啦。咁都要反思一下嘅，即係代入佢哋啦。但係有时候就係如果你面对一隻野兽呢，你比一隻野兽更加凶狠嘅话，咁你就係咁你更即係比一隻野兽更加禽兽啦。所以其实如果你同中共对打嘅话，你将自己变成人渣呢，咁其实你就係、是可以咁讲啦，即系话其实你就系将自己变成共产党一样嘅野兽嘅啫。 嗱，因为咧，我就认为你如即系我点解我哋点解会第日即系我 go back 好多 step 咧？其实因为曾 BC 出呢篇嘢咧，其实即系出呢个图啦，同埋出一其实咪一篇啦，出呢个图同埋出两个评论咧，点解我哋都系即系其实一致通过要咁样做嘅？咁点解我哋要咁做咧？就系因为你已经嘲笑中共。去到一个要嘲笑啲咁琐碎嘅事，我认为，同埋你嘅比喻系完全不伦嘅，因为一张系一间酒店餐厅嘅餐单，另外一张系国宴嘅菜单，你两样拍埋一齐，根本系不能比较噶嘛， 系啊，性质唔一样， 系啊，咁我哋系根据呢个事实嘅有事实嘅基础噶。因为我哋系，如果你比较一样嘢嘅话，其实一定要两样嘢咧系相类似的， 性质相近， 性质相近系啦，性质相近去比较嘅。 咁好明显高慧贤冇做到呢样嘢啦，同埋其中一张系拆装嚟嘅， 系偷人张彩蛋， 系真系， 系啊，咁我哋 同埋佢， 因为佢话蝗虫啊最中意挞嘢啊嘛， 系 佢咪系蝗虫咯， 呢个就系 double standard 啦。又系咁啊！其实我哋一直就系屌紧 double standard， 同埋佢，你记得佢有次去食嘢之后攞，即系攞好捻多辣椒酱系嘛？ 饮食用晒成樽辣椒油咯， 系啊！然之后 系，我记得系好似系 啲捞佬咪最中意 咁。 我讲俾你听，啲捞佬就系、 是、如果佢喺嗰啲日本人嗰度，即系嗰啲日本人咧嗰间温泉旅馆咧咁样见到唔见咗呢张menu 之后咧，都会认为我哋系港王嚟 咯。哦，咁佢如果揸加拿大护照系加王啫，可能觉得佢啊，不过唔理嘅喎，屌 系会睇个护照嘛？ 都是中国人吓，屌 唔系咯， 唔系不是中国人，系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哋批评系有根据咯。而家嗱，我点解要重复睇翻咧？就系、是、因为我头先讲嗰下，我都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唔啱咁啊。因为我都成日反思自己有冇做错嘢嘅，即系我唔似好似白票党嗰啲人咧。佢永远都系伟大、光明、正确。白票党嗰啲人就系咁噶啦，同埋佢嘅支持者都系永远都系伟大、光明、正确。咁我就唔系咁样嘅。 成话睇某个三个 number 人嘅 Facebook， 又话又学到嘢啦。 边个？ 三个 number 人？一四一啊，一点九三啊，都系三个 number 噶。 哦，系。系我 嗱咁我哋 学到啲咩啊？反面教材 系 反面教材， 我都学到嘢嘅。我睇佢个 page， 我都成日睇。咁嗱，我喺度反思紧咯，就系、是、因为我唔想批评到人哋咧，之后咧，我觉得自己都系有问题嘅。嗱，咁我哋跟住即系当然啦，我哋头先我哋证实咗啦，即系我哋讲句粗口助语词咧，就俾咗一个虚伪人哋入咗嚟啦，即系话我哋讲粗口啦，即系讲粗口系好捻唔道义啦。 哦 ，OK， 咁我哋反思下。 Deep story， 其实我哋个节目系可以唔讲粗口嘅。其实我哋应该考虑一下咧，就下集开始咧就唔好再讲粗口啦。 系啦，讲咗我夺晒佢。 系啦，就唔好再讲粗口啦。咁嗱，我哋而家就。即系我嘅反思，今日嘅得着咧就系多谢吴 Sir 咧，就系证明咗我唔应该讲粗口。因为吴 Sir 虽然佢真人都系成鸠日讲粗口嘅，但我都唯有唔好讲啦，唯有啊讲粗口，因为系死罪嚟嘅啊，讲明先。 啱啊，咁其实系啱嘅。咁其实我哋都系为咗入屋咧，都系因为咧我哋同埋咧我哋一直都系。想咧团结最多嘅人，即系走翻个中道啊！因为而家我哋睇到，其实好多人咧都走咗向两极嗰度走紧啊！尤其是黄丝咧，就越走越好似就越极端啊！甚至将一部分浅黄推到去蓝丝嗰度咯。但其实浅蓝都系我哋其实。都唔计，即系唔会话 mark 边个 target 嘅，即系唔会话咩浅深黄浅黄。总之我哋就希望大家都归翻一条路，就系做实实实在在做实事咯。 同埋要去一个有理性嘅思维啦。 系啊，同埋其实有时我哋讲嘢都唔系好理性嘅，即系我都承认翻。如果我哋全部即系个节目咧，全部都好理性咧，就好闷嘅，就好似我哋头先反思嗰度嗰一小段咁样。 唔系第一节咧，可能太技术性嘅嘢咧，我谂即系一般观众可能听到有啲吃力啦。第一节可能会嘅，因为我同阿社长咧都系 engineering。出身嘅，但就知道讲咩，但系有啲就可能真系即系对唔住啊！即系可能我哋就唔及阿萧生，萧生系即系点解点讲咧？阿老萧厉害之处就系将套即系将好简好复杂嘅嘢咧，佢可以用啲简单例子举到例咧，即系佢同阿于飞老师倒翻转，于飞老师就将好简单嘅甚至系 但老萧解答咗有时系错噶嘛，所以我其实唔系怪老萧。anyway， 咁啊，即系 系啦系 呢一样嘢就算啦，即系我哋其实做节目都系有进步嘅空间嘅。咁而家我哋就系、是、即系呢一节就反思同回应一下啲网友啦。咁啊，之前咧就、 啊嗯、 之前咧就有人话，即系我上一集咧就讲咗曾荫权咧，佢信天主教咧就因为佢老板都信天主教，所以佢先信天主教。其实呢个系讲笑嘅啫。咁但系咧，即系有个网友听得好仔细啦，咁佢就话，即系英国咧嘅国教就系圣公会，就唔系天主教。 冇错， 喂，呢个冇错喎，呢个系啱嘅。但喺我嗰个语境咧就唔系，因为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就冇讲清楚嘅，就系、是。彭定康呢个提拔曾荫权嘅人咧，都系天主教徒嚟嘅。即系呢一样嘢，即系呢一样嘢咧，就即系澄清翻啦吓。咁、啊、诶，仲、有冇其他需要回应嘅咧？就系、是、啊有啦 ，Barry 妈啦 ，Barry 妈嘅事啦。咁有人话听唔明我哋讲乜啦。咁其实如果要听关于 Barry 妈嘅嘢咧，你要追翻。之前好多集节目，我哋都系讲马， 同埋我哋都讲明系私怨节目嚟嘅，唔系嗰一节系私怨嚟嘅，所以 唔系冇私怨，冇私怨，冇私怨，冇私怨，冇私怨，我哋系鸠噏啫，冇私怨， 哦， 即系乱噏嘅啫。 唔系你要听埋 Barry 妈讲嗰啲乜添，根本真系冇晒背景，乜都唔知道。 系啊，所以所以真系嘅呢个，如果要听咧，就听多几集。所以如果你就咁听咧。就一集咧就好难听得明，同埋即其实我自己都头雾水啊，因为上一集嘅头一节咧，如果我唔系嗱，我就听过一次啦，咁我就觉得冇问题嘅最初，但我谂翻转头反思嘅时候咧，就认为如果你冇听之前前文后理嘅话咧，你其实都一头雾水都系正常嘅，咁我建议你听埋前嗰啲啦， 系，同埋要听埋通尼节目先嘛，因为佢有啲系赖到。啊，Tony同埋大肥就话佢呃咗某人嘅90万啦，就 系 咁啦。 咁嗰个亦都要听翻啦，即系因为我哋系即系可能系有少少冇谂清楚究竟听众系有冇听我哋之前啲节目咯。咁我哋可能就成日都觉得啊，我哋都讲过啦，咁人都听过啦，咁都知噶啦。咁但系其实我而家谂下咧，就唔系嘅。咁即系我哋都会 reminder 啦， 系啊，反思一下啦。即系呢样嘢，有问题咧，我哋即系都想尽量去解决咯。即系我哋都保持一个谦卑嘅心，即系好似快必话斋，都系真系谦卑嘅。我哋 同埋嗰个网友话，英国系其实佢系同一个 common sense 去谂咧，即系 Church of England 嘛。咁其实太英国，但系即系呢个系占。多数嘅咁，但系喺香港嘅情况同埋，即系其实喺 Tasmania 又系咁样啦，即系喺个殖民地咧，前殖民地啦。咁其实咧，都系天主教徒比较多少少，因为喺当时英国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天主教徒咧系比较可能直接啲讲系俾人觉得似一等少少嘅，所以佢哋只可以去啲系 settler 只可以去啲殖民地啊，咁样做搵工作机会啦、啊。其实好多殖民地嘅官员咧，其实都系天主教徒嚟嘅，因为佢哋喺英国本土咧系比较难捞少少，所以只可以去海外殖民地去搵自己嘅位置啊。 香港早期有唔少港督都系天主教徒，第一个就系轩尼斯，其实佢系爱尔兰人。你要睇翻就系、是、其实。香港嘅总督咧，有唔少都系爱尔兰嚟嘅， 或者苏格兰佬系嘛？ 其实香港苏格兰佢就 Church of Scotland 啦，算系 Anglican 啦，都严格嚟讲， 都系冇错，冇错，冇错。 咁但系如果系爱尔兰就大部分都系天主徒咯，即系信天主教。 嗯， 吓、啊、咁、嗯、即系呢啲当然啦，即系我哋求其讲下啦，即系资讯补充一下啫。咁仲有咩需要反思啊？曾 B 师有冇做衰嘢啊？呢排 貌似都冇啊，其实都系 除咗唔做单嘢，我哋其实都冇嘅。讲真，其实啲网友都几同意我哋讲嘅嘢嘅，除咗有一两个啦，就觉得我哋为共产党辩护啦。咁但系如果你呢个标准，我哋咁样讲都系为共产党辩护咧，咁 即系其实你唔使听我哋讲啦，因为我哋讲任何嘢咧都系唔啱你听，真 系 好紧张噶， 真系啊！ 如果我哋咁样讲，即系讲翻少少有事实根据嘅嘢，都系为共产党辩护咧。今日嘅节目或者以后嘅节目，你都唔好听，因为其实我哋讲嘅嘢系用翻一个理性嘅思维去睇下究竟而家条出路系喺边度。 哦，咁佢话你嘅理性同佢理性嘅唔同定义嘅啫，最中意咁讲噶啦。你以前帮我话咩？你即系闹金文咗你嘅。啊！死，唔记得咗嗰句算，冇嘢。 唔紧要啦，不过我就可以坦白。 佢话你嘅大局同我嘅大局唔同嘛，屌咁样话嘛。 我嘅大我睇嘅大局咪即系应该保存住呢个泛民嘅同政府对抗嘅势力咯，而唔系喺白票党嘅议席上边即系取得成功咯。有啲人就净系睇白票党嗰啲议席啊嘛，咁。你咪嗰个咪你嘅大局咯，咁但系我嘅观点就唔一样咯。譬如陈志全严厉成日都严厉批评黄碧云，其实我系好反感嘅。黄碧云系做唔少实事，同埋佢系真系比较温和嘅人，同埋佢 咁佢系大学教书咁，唔系可以成日冲噶嘛？咁佢大学教授嚟啊嘛？ 咁啦，我再讲多一样啦，就系、是、佢其实对即系、就是、教育系有热诚咯，呢、這个人。佢真係为香港家长做到嘢咯。咁我觉得即係陈志全可能你都为咗即係香港嘅同志做到嘢啦。但係即係你用一个好恶毒嘅批评方法去批评黄碧云，其实係一啲都唔公道。尤其是白票党其他人。 喂，咁咩係咪咁啊，叶建源致谢动议。我哋有撑佢，佢又屌鸠我哋，又我哋撑鸠嗰啲，即系有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就话我哋不如去港人港地啦。因为咧，我哋咧就话叶建源咧撑呢个致谢动议咧系算系合理嘅，因为佢功能组别，咁咧佢嘅选民咧就系、是、教育界嘅人啦。 我问下一个问题啦。点解要反对呢个致谢动议？ 我答唔出啊，对唔住， 寸土必争。总之乜嘢啊？系啦， 你反对咗，你反对咗，你咩着数？ 啊冇啊！ 咁点样叫寸土必争咧？ 做到嘢咯， 做到 咁系乜嘢？嗰样嘢系乜嘢？ 唔知啊！ 一 啖气啦，争啖气。 表态，好冇嗰个话斋，投乜嘢？弃权啊！一起就投反对票咁样， 但系其实嗱，其实而家有九年都未试过，今年系即系九年第一次啦，致谢动议系过咗啦， 嗯， 即系连续九年否决啦，咁啊，今年就、嗯、即系林郑上场就 过到啦， 攞到啦，即系攞到呢个致谢啦。咁但系其实致谢动议本身有咩用途啊？ 算是肯定他成绩咯，一种咯，即是好睇啲咯。 嗱，咁佢做咗啲咩令到啲人可以回头赞成票？ 咁佢真系俾咗55亿落教育啊嘛，呢啲实实在在钱嚟噶嘛。 屌，俾咗钱唔多，多谢都唔讲句，仲要反对人多谢。 系喎， 咁嗱，如果我问你啦，如果如果嗱啊，而家林郑又唔支持嗰个同志运动会啦，咁如果有一日林郑去表态非常支持嗰个林郑，唔系林郑，非林郑非常表态支持嗰个同志运动会，同埋咧会去做开幕嘅嘉宾，同埋会喺施政报告度写会关注呢个同志嘅 权益啊， 同埋会将呢个同志平权摆喺第一位，你陈志全会唔会？同意呢个致谢动议，会唔会赞成呢个致谢动议咧？会投赞成票。 正常人就会咯，因为佢 会啦。 我哋咁你投咁啊，社长头先都讲啦，话佢系代表同志界系一把声音啊。咁同志界嘅声音就系要佢做呢啲咯，就要阿林郑啊同志平权，咁之后又俾呢个同志运动会。可以顺利举行借出场地咁样啦，咁 咁呢啲就係佢哋想要嘅嘢囉。所以如果佢係真係代表同志发声，或者係代表同志意见嘅话，咁佢应该投赞成。 但佢係 正常嚟讲。 但係我觉得我係话俾你听，佢一定唔会投啦，支持啦。因为我讲呢个係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嚟。点解 假设性问题唔答 啊？係。唔紧要，唔紧要，我哋讨论啫。因为呢个节目系讲讨论，同埋即系要睇下究竟呢啲如果真系发生嘅时候会点啊嘛。咁嗱， 系 嗱喺教育界嘅 case， 点解教育界嘅叶建源会投咗支持咧？就是、因为佢嘅业界嘅人士都好同意呢样嘢啊嘛。即系佢嘅投票俾叶建源入议会嘅人系都想佢投赞成呢个致谢动议嘅。所以佢先投支持 台。 嗱，咁呢啲咪有政治伦理咯，系咪先？系嘛？咁但系如果你从一个利益交易嘅角度去睇，就系、是、林郑系明知呢条扑街会投致谢动议，会投支持嘅，佢先俾55亿咯。咁如果佢明知，佢如果明知你都唔会投致谢动议嘅，咁佢会唔会俾55亿你咧？ 梗唔会啦，梗唔会啦。 即系你如果你都冇计倾嘅同嗰个人，佢会俾55亿你？ 唔会啦，系啊。 咁好简单啫。如果喺陈志全个 case， 佢都知道同你冇计倾噶啦。咁佢点解要帮你喺同志平权度，又要支持你嗰个同志运动会，又要支持你嗰、那个同志平权嘅 agenda？ 系啊， 所以就系 佢觉得就算付出几多努力你。你都系反噶，咁屌使捻晒我啲资源去你哋啊？ 唔系就系咯，嗱，所以会点嗰啲人嗱，而家又屌鸠我噶啦，其实我冇所谓，我照讲。嗱， 李华明系嘛？你识讲？ 李华明，佢话佢话咧，政治系要妥协嘅，佢屌鸠阿朱凯迪，其实同我哋屌阿朱凯迪系一样嘅， 一样啊，真系屌。 其实我哋系汇点汇点系嘅仆街嚟嘅， 汇点 B 队啊而家。 咁好啦，唔好笑住先，因为我都忍唔到。因为李华明佢真系讲嘅嘢同我哋有 90% 类近，系近榜嘅。咁佢嘅意思就系要同政府谈判嘅，同埋要讲数嘅。咁其实佢同阿 政道系咁咯。 嗱，如果之前系梁振英嘅话，你就冇得同佢倾嘅。一啲都冇得倾噶呢个人，你明知都冇得倾噶，系咪？同埋一开始嘅时候已经系强硬噶啦嘛。 系、啊。 但系林郑唔系，一手软一手硬、哦。吓、啊，即系林郑系、啊，即系当然系仲离谱嘅人啦。其实即系更加，即系如果要狠起上嚟，佢可以反面好，即时反面唔认人，同埋卸薄嘅人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政治人嘅角度，你要为你嘅选民争取权益，你会唔会同佢倾？ 即系会啦。因为啲选民选我出嚟就系想我同佢倾啊嘛， 就 系 咯。 嗱，咁如果嗱，其实就咁嘅。我想讲咧就系、是，其实白票党做嘅嘢都系合理嘅。我其实反思咗一样嘢，因为白票党投票俾白票党嘅人有好多都系想白票党喺议会度继续抗争啊嘛， 继续搞事啊， 就系、是、寸土必争咯、啊。佢哋所谓 咁继续寸土必争，咁冇问题噶。其实如果佢嘅 constituent 系想佢哋咁样做嘅。咁佢咪咁做咪佢哋有伦理咯？其实我反思咗呢个问题啊，我系好深切咁反思嘅。 嗯，啱， 系咪先？我哋只可以批评白票党佢唔顾全整体嘅大局啫，但系佢喺反映佢哋 大局啊嘛，都系嗰句芒果佬句，佢哋大局佢啱噶嘛，系嘛？ 喂，咁好多大局， 唔系我点解要咁样，即系深切咁反省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有啲网友嘅批评咧系合理嘅，即系我哋系谂唔得唔全面嘅， 系 谂得唔全面啦。譬如佢哋嗰啲白票党嘅人，佢哋话佢哋系有一定要将抗争延续落去啊嘛。 系啊， 佢嘅支持者系认为啱咪得咯。虽然我哋明明系睇嗱，其实我哋点解要提醒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睇到薯片呢单 case 咧，就证明咗咧，其实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都系唔想硬拼落去嘅。 系啊， 或者想唔好再撕裂啦。 其实我哋就见到一班白票党咧，其实要自杀嘅人，咁我哋又想阻止佢，但系我哋而家我发现咗系冇用嘅，因为咧白票党系自杀咧，侧边有一班人咧系不断叫好，咁 不断恐惧出去。 系啊，咁我哋其实系做咗衰嘢，因为我哋系阻止人哋去死啊嘛。因为佢个谂法咧就系我其实死咗咧就好似烟花咁灿烂一镬，咁啊算鸠数。即系我做咗。 老师都讲过，系佢都讲烟花嚟咯，即系一刹那啦。 边个讲过啊？ 老师都讲过， 我都唔记得 烟花， 我都唔记得咗。老师讲过， 年几两年前佢讲过噶啦，佢讲时代革命嗰个咧，鱼蛋革命咧，佢就话。是佢即系嗰一嘢爆发嗰嘢咧，就系、是、可以爆到鱼蛋革命咁。但系但系有咁多人告暴动罪之后咧，就好似烟花咁嘅啫。即系嗰啲人就会缩噶啦。因为嗱、啊，即系鬼论我唔讲啦。阿梁天琦如果真系坐十年嘅话，你有边个再咁出嚟咁？ 嗱，咁你翻去先啦，翻去先啦。就我其实都即系觉得。我哋对白票党嘅批评咧，其实系太 harsh 嘅。即系我而家反思翻，即系当虽然我哋当然有赞佢嘅优点啦，但系其实佢哋嗰个判断咧，未必同我哋讲个判断系一致 嘅。嗯， 即系我睇到而家白票党嗰啲人咧，佢哋个谂嘢方法咧，佢哋系嗱，佢哋当然啦，系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反思我哋。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坐喺度反思。 佢哋反而好一致、哦，佢哋嗰班人嗰啲谂嘢反而一致、哦。我哋 唔系，因为我哋系会不断 challenge 自己嘅人啊嘛，同埋我哋会不断调整我哋自己谂法嘅人咯。如果边啲人有道理，我哋讲真唔系一啲好坚定嘅人，即系呢一个角度去睇。 所以咁讲嘅，咪闹鸠我哋话我哋认同何子国，喂咁佢。唔系全部观点错捻晒系嘛？何志刚咁其实 唔系，我哋有一样嘢好坚定嘅，我哋有一样嘢好坚定嘅，就系我哋会不断问自己究竟做嘅嘢，即系不断喺度反省啊！即系呢一样嘢，我哋系好坚定嘅。但 我哋嘅坚定唔同佢哋嘅坚定啦。 系啦，佢哋嘅坚定咧，其实就系固执。我哋嘅坚定咧，真系佢哋系一条，佢哋其实基本上就系嗰三个数字嘅先生讲乜嘢，佢哋就跟住做嘅啫。佢择善固执， 佢哋就冇错， 佢哋就固执喺呢样嘢上面，即系好坚定嘅。佢哋都好坚定。咁我哋嘅坚定咧就系不断谂，究竟自己有冇讲错嘢，同埋不断谂究竟我哋谂嗰套嘢系咪可以修正翻，同埋我哋系不断咁样讨论吓。 系有咩句先？我觉得佢哋咧不断即系白票党啊，例如好似你呢啲咁咧，佢哋系不断喺度维护紧自己个脑啫嘛，即系站在喺佢哋个脑里面，佢哋 不断揾理由系为点解我要为呢个脑啊？ 因为我哋有时讲嘅嘢就系谂紧佢哋呢个脑做紧嘅嘢会唔会破坏咗成个社会，或者我哋其他人做紧嘅嘢啊嘛。 系我哋 系啦，呢、這个唔需要理会啊！即系如果我站在佢哋嘅角度去谂啦，因为我系 share 翻我自己嘅支持者啫嘛。 其实呢、這个， 有时佢哋就为咗自己嘅脑而破坏咗整体啊嘛，即系整体社会嘅利益啊嘛。即系呢个系最 比例代表就系咪就系一咁样唔好咧？因为我听阿土讲过咧，其实如果比例代表就系咧，肯定会有咁嘅嘢出现嘅。因为你。你好似有啲區係可以係攞10%，係咪就可以選到定十幾啦？係嘛？咁其實只要佢即係鞏固到呢批最即係佢即係最中意圍爐嗰班啦，即係白啲講啦，即係最中意圍爐嗰班，只要佢鞏固到唔走咗啲飛，佢其實一直都可以選到喎。如果比例代表制之下， 其實係噶，所以就係、是你會睇到啦。而家我头先都反思咗啦，咁我哋再睇下，即系我之前啦，主要系我批评谭文豪嘅嘢啦。咁其实点解我会批评谭文豪咧？其实就系我觉得咧，公民党咧，佢哋已经到咗一个地步咧，就系觉得自己咧系够一个 critical mass。咁佢哋就好似TVB 咁啊， 咁咧成日以为自己做得几柒都好啦，啲中产 都 照投佢嘅。 系， 所以咧，而家你睇，即系我点解会即系挑机咧？谭文豪嗰度，我就觉得佢已经偏咗去，即系做 本土 嗰边。咁所以我先至去问一啲问题，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佢越做咧就越似即系白票党嗰啲人做嘢嘅方式，即系佢系冇咗中产专业嗰种理性，即系你睇佢系睇唔到，因为可能佢年轻啲啦，咁你又即系专业理性嗰啲又唔系即系咁容易睇得突显到出嚟啦。咁佢而家咧就有样嘢就系、是、即系你供本土选民，咁冇错嘅，呢、這个饼人都想争嘅。咁但系有样嘢就系、是。睇开无线嗰啲师奶咧，佢哋系可以唔捻睇无线嘅。而家系熄电视，索性唔捻睇。所以 臭仔啊！ 所以我其实我见到一个嗱，如果我睇整体嚟讲啊，即系我个其实我就即系我点解会批评谭文豪同埋某啲人咧，或者白票党咧，其实就是你睇下整体嗰个游戏。而家主动攻占。这个中间市场的有啲咩人呢，自由党唔使讲啦，一直都系中间市场嘅人。 嗯，冇错。 另外一个呢就系、是、叶刘佢个党又系攻占紧攻中间市场。同埋另外一啲就系嗰啲西环契仔、好似谢伟俊嗰啲。 谢伟俊啊。 系啊。如果谭文 其实容海恩都是、哦， 容 海恩你看看他要 叶刘嗰个托党咯， 啊系系、哦哦，他揾用洛奇，即系呢啲前保，即系佢自认仲是本土派，揾啲咁嘅本土派嚟做 marketing 咧。其实我觉得他都是谂住收编埋嗰边嗰啲人、哦。 其实他就其实主要就是做中间嗰啲嘅，咁本土、哦、其实本土咧嗰啲票咧，而家想食本土票嘅人咧。唔系个个都识， 冇特色啊，系啊。 咁嗱，而家最搞笑咧就系你，如果中产唔投建制，就算唔投，嗱，当佢哋嗰啲唔投，都系坚定唔投建制啦。但系唔代表佢哋会投公民党。 选择多咗嘛？ 是啊，即是你嗱，佢就算嗱，我如果佢哋系即系不嬲投公民党，佢未必会即刻会投叶刘，佢又未必会即刻投谢伟俊，又未必会即刻投呢、這个 大田， 未必嘅、啊，未必，真系未必。喂，大田佢都系而家啲后生嗰一辈嗰啲人啦，即系所以未必会投佢哋嗰啲人。咁但系佢嗰啲人可能索性唔投票。即其实最可怕就系呢样，你唔投票咧，系仲衰过去投呢个建制喎。我认为系咁啊，因为佢唔投票，即系佢证明咗系懒，咁佢嗰个票你永远都攞唔翻。如果佢投咗建制，你只要做翻一啲同即系喺抢占翻中间市场嘅嘢咧，佢哋都有机会 可能 俾你 有机会 系啊。但如果佢系索性唔捻投，即系对你失晒望、失望晒嘅话咧， 你要仲衰， 咁就仲大镬。而家系噶，其实而家你睇下，即系佢哋整体嚟讲嗰个立法会嗰个运作，佢不断，譬如你公务委员会嗰啲不断攞啲工程嗰啲超支嚟讲，其实超支唔系一个问题嚟，我从来唔认为超支一个问题，因为佢政府而家用紧嘅合约嘅模式咧。就是一定会超支的，同埋超支是透明的，即系冇隐藏咗啲超支，咁佢一定超噶。咁如果你人哋一定超支嘅话，你就继续咁样遮住去做呢样嘢咧，遮住去点解超支，点解超支？咁其实咧到咗最后咧，就系你继续遮落去咧都冇用嘅，啲市民咧会睇得会明白嘅，因为我呢啲人咧可能人未言轻。但是如果在香港有几个那些后生啲嗰啲即係 presentable 嗰啲工程师出嚟讲， 其实超支是正常的，个原因点点点点点。咁你哋一直追开人哋超支嘅人，系全部冚期嘅。 嗯，系喎系喎，我而家谂谂下，其实阿汤十一咧，系咪都系为咗抢占呢个中间嗰啲专业人士或者中产咧，先搞呢个民主思路噶？ 系噶，所以而家其实我其实点解我一直都话好危险就系咁解。你我见到人哋全部移晒白票党嗰边，其实我知道大捻镬。阿袁黎明个大佬啊，袁黎昌嗰啲又咪系叫中间市场嘅人咯？ 嗯， 系嗰啲人嚟啫嘛。其实嗰个中间市场系 untap 嘅。其实阿咩啊，胡苏真系证明咗呢个市场系最大嘅。 嗯。其实边度都系嘅，老实讲，其实每一个民主社会嘅即系正常嚟讲吓 ，swing 啊嘛，系啊 ，swing 嗰啲票永远都系咩噶，都系嗰啲要争取噶，即系最大力去争取噶。 所以而家你睇到建制嗰个部署咧，系好可能好可能会即系赢晒咯。而家其实 哇，你咁讲人哋又屌鸠你啦，又话你 我提醒佢咋，真系咁你对而家 提醒就系共产党同你讲， 提醒埋共产党啊，而家 鬼尾龙咯， 我咁样我共产党都可以听我哋节目嘅， 唔系我哋纯粹分析啫。其实讲真，即系你唔识唔中意听我哋唔紧要，我哋不断修正我哋嘅睇法嘅，同埋我哋不断反思。我谂呢一样嘢，我哋已经赢你哋咯。即系如果讲嗰啲死硬派嘅人份嚟讲， 我唔会随便立乱话人系鬼啊，系神啊，唔会噶。 我哋唔会咁样讲嘅，正常嚟讲，除咗清正嗰啲咯，吓 清嗰啲系 清正啊，本文前嗰啲咯。不过这个不要讲啦，即系佢哋已经唔系一个力量啦，即系好老实讲。 过去式嚟噶啦， 即系佢哋。是已经是气卒来的了，那不要紧了。那即是你想回我们节目讲这么久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宗旨，就是要想下究竟怎样对全局是最好的，如果以泛民的角度，而不是去看一个白票党的小大局咯。同埋我哋系即系我哋嘅批评，即系我都谂过噶啦，系咪唔公平咧？其实我哋嘅批评咧，如果喺白票党嘅死忠支持者嚟讲咧，系唔公平嘅。 嗯，啱。 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支持民主嘅人嚟讲咧，即系整体大局嘅人嚟讲咧，我哋嘅批评系公平嘅。可能讲得多咗同满咗系嘛？ 系啦，今晚都差唔多啦，我谂都 系啦。 系啊，呢一集特别闷嘅，所以系咯，唔紧要啦。 好啦，今日系咁多。 好多谢大家， 集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拜拜。